李瑞也跑了，陈叶辉这找了六个训练营的选手过来，结果现在已经跑了两个，接下来连团队赛的五人队都凑不起来了。但是，还有打到那地步的必要吗？陈叶辉是觉得没这个必要了，这六位就已经是家世训练营里数得上的翘楚了。 如果非要训练营里出六个选手组个团队代表家世，恐怕也无非就是这六位了。就是这六人，面对星星战队的时候，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势。不，这样说都有点太不谦虚了。什么叫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势啊？他们分明是处于劣势，十足的劣势。邱飞表现还算稳健。 击败了风头最盛的韩嫣柔，奈何随即就惊动了叶秋。叶秋的实力还不至于是他们就可以撼动的。可是除这之外呢？李锐自命不凡，觉得很出色的家伙，前前后后换了六个账号，这都可以当笑话拿去讲了。结果折腾来折腾去，也就是胜了包子入侵一局。 而后被那个叫迎风布阵的术士那叫一个戏耍。其他四位上过场的就是白胜仙了，结果也是闹了个大笑话，还欺负人家菜鸟呢。结果被他所谓的菜鸟连虐两局，输的都不敢再上了。这三位的表现已经足够说明他们这票人面对星星战队时的水平了。其他三位还上不上？ 陈叶辉觉得意义不大了，上的越多，输的越多，就算偶尔能赢几局，这样强烈的胜负差也实在不好意思说在打脸呢。不打脸，这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李锐走，陈叶辉也没拦，余下四位面面相觑，看着场上还在比赛席位上站着的迎风布阵。 这李锐为了出风头，挖下的坑，现在是把他们给陷进去了。这人的实力明显是比韩嫣柔、比包子入侵更高的。李锐都是被戏耍的命，他们几个能好哪儿去？排着队的被人虐一遍，那又是何必呢？今天大家不是来打脸的吗？明知打脸不成，难道还必须要贴脸上去让人打？ 四人不吭声，陈叶辉也不吭声。场上那个叫迎风布阵的都问起来了，结果这时房门推开，却是邱飞回来了。邱飞的脸上毫不掩饰的写着失落。他跑去了星星网吧，转了好几圈，几乎每个电脑前的客人都被他确认的看过，依然没有找到。他当然找不到。 叶修他们早已经搬到租房那边去了，陈果现在也跟他们在一起。星星网吧这边随着星星战队披荆斩棘赢到现在，真没什么打脸党再送上门来被打脸。现在来星星的都是冲着免费上网来的，星星这边呢也不是把免费到新赛季的承诺给兑现了，如此安生，陈果当然不用太盯着。 他更乐意和那些家伙混在一起。邱飞没有找到人，失望而归。他也没有叶秋的联系方式。以前都在俱乐部，来往方便，谁会想着还有这么一天？总会有机会的。邱飞回来后也没和谁打招呼，就默默地坐回到他之前的位置上。他的电脑也没人动过。 屏幕定格在他刚才和韩嫣柔那场对决的最后一个画面，他的斗魔师倒在地上，韩嫣柔侧立身旁。虽然是和一叶知秋截然不同的女角色，但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威风凛凛，如同自己一直所仰慕的那个身影一样。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操作者的精神在里面呢。 拿这个来分辨操作者是谁，比看操作习惯还要准确呢。邱飞突然想起队长以前和他说的话，听着有些玄乎，可是他相信。 而此时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角色，根本动也没有动，只是站在那儿，却让他觉得那就是队长，那就是斗神，就是一叶知秋。他始终在那里，从来也没有离开过，也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对于荣耀，队长关心的依然只是胜负，而对他秋飞也依然是那样全力以赴的教导，哪怕是在这样的场合，这样的相遇，也还是像以前一样用一场指导赛指引着他，帮助着他。秋飞心中顿时已经没有了疑惑，他不需要再找真人当面问清，因为队长其实已经通过这场比赛把一切该说的都说明了，操作者的精神是可以用角色来传达的。秋飞振奋起来，脸上甚至出现了笑意，他左右看了看后发现大家都在望着他，知道自己冒冒失失地跑来跑去肯定让大家很是纳闷，不过一眼扫过却没有看到李瑞。 李瑞呢？ 秋飞问道。 走了。 有人答了句。 走了？ 秋飞不解。 行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 陈也辉这时发话了，虽然秋飞又回来了，但今天这场挑战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，输都输了那么多了还怎么打，总不能没完没了的换马甲吧。李瑞那前前后后用了六个战斗法师，真当所有人是傻瓜吗？就算你们是加士粉，战斗法师的玩家比例要大一些，但一下子凑这么多个战斗法师一起过来砸场子，之前咋没有这样的巧合呢？ 那我们先走了。 白圣仙这时也不能再继续了，听到陈也辉表态起来招呼了一声就准备闪了。他有些狼狈，开始把人视作菜鸟，结果被人连扫两局是锁不住了。其他三个根本没出过手，此时也不遗憾，真要自己上去没准也会像李瑞像白圣仙一样丢人，这样丢人的事迹在俱乐部里传开了，对自己的前途没准也会有影响呢。这三人打着招呼随即也走了，秋飞当然也没继续待下去的必要，只是想把刚刚比赛的那场录像收起来，连忙在电脑上操作着。陈叶辉这时却已经把秋飞看作是和他一样的叶秋黑同党了，过来看着秋飞把那录像文件在网盘上传，笑着说： 小秋不错。 秋飞听着回头笑了笑，他可不是莫凡，对于别人的示好是会客气回应的，不像莫凡永远一副面无表情的死人面孔。 要不要我拿个 U 盘给你啊？ 陈叶辉做出要翻箱倒柜的架势。 啊，不用不用，马上就传好了。 秋飞说着。 不错小秋。 陈叶辉却又点着头把这话重复了一遍。 任何时候都不忘提高自己啊。 应该的。 哎，刚才你打的那场对方是野秋吧？ 嗯。秋飞点了点头，目光继续望着屏幕上的上传进度。36.8% 了。 这家伙藏头露尾的，也不知道搞什么花招啊。 秋飞回头，表情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陈叶辉却以为是秋飞找到了知音。 比赛就比赛，故意要打成指导赛，什么意思啊？侮辱人嘛。 秋飞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刚要说什么，陈叶辉却已经在接着道： 搞个草台战队，弄着乱七八糟的噱头，存心就是恶心我们来的吧。这家伙现在就是见不得家世好，家世落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我看八成就是这家伙的阴谋。他倒好，中途就先跳车了。 陈叶辉继续胡说八道着，反正对于叶秋黑来说， 任何有关叶秋的坏话都应该听得心花怒放吗？陈野辉此时是有意教好邱飞。邱飞实力不错，当打手是一把好手，虽有孙翔压制，但前景也不能说就不光明，怎么着也比李瑞那帮家伙要强吧。更何况大家都是叶秋黑，一起多聊聊也乐呵。邱飞还在望着屏幕，上传条已经 57.7% 了。陈叶辉看他没太大反应，继续找共鸣。这说叶秋的坏话对他来说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？ 你就说你吧，原本大好的前途，结果他甩甩袖子就走，逼得俱乐部没办法，赶紧找来孙翔来救场，弄得现在你这样不上不下的，还有没有点责任心了？给了人希望，然后又浇灭，这样捉弄别人的梦想，很好玩吧？ 陈彦辉说着说着，越来越入角色，甚至想到当初的自己，顿时怒得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屏幕上的上传条继续在走动着，80.2%。 叶秋这个家伙最虚伪了，就喜欢说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荣耀啊、争胜啊、团队啊，可是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把队伍带入泥潭，拍屁股就走的时候，怎么没听到他谈什么争胜、谈什么团队了？口是心非的家伙，我呸！ 陈叶辉继续鄙视着。录像文件的上传却在此时走到了100%。 哦，传好了，行的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有空来玩啊。 陈野辉看到上传完成，立刻说着。邱飞站起转身，但让陈野辉看到的却不是一张和他惺惺相惜的笑脸，而是一个拳头迎面重重地砸到了陈野辉的嘴唇上。陈叶辉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就不说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脑浆子几乎都要被这一拳的力量给轰出去了，身子朝后连续踉跄，哪里站得住，哗了一下带歪了一张桌子，跟着就哐一下的摔翻到桌子底下去。陈叶辉可没想到邱飞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他们这帮天天泡在电脑跟前的死宅没几个身体强壮，结果这一拳过来，陈野辉被锤到桌子底下，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，嘴唇火烧一般疼痛，门牙好像都松了下来，耳朵嗡嗡嗡的鸣叫声中听到邱飞丢过来的一句话：胡说八道。